好久没上课了，慢慢慢慢的要帮助自己把心啊先安定下来。这个修佛啊、念经啊、读经啊，真的是需要能够把心定下来。那心定下来没那么容易，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我前面我们这两堂课呢，我们就慢慢来，让你先进入这个状态啊。那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这一两个小时，这一个多小时，你就 dedicate to yourself， 然后非常专心的把我们的内容听进去。因为这几堂课，我觉得我讲的一些东西会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前面啊，七处真心，不管它，如果听懂的很好，没听懂的，我们就重新来过。这个地方呢，并不会因为你前面的七处真心没有听懂而走不下去。但是呢，往后的课程却会因为这一段，现在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几堂课，如果你没听懂，后面的课就上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啊。那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要准备我们的经文，对不对？从世尊啊，我等经者二丈所缠这边开始啊。那么还有另外一张纸，我也有叫你们两，请你们两张纸都要准备好，一个是五蕴。一个是十二因缘，必须要把这所有东西啊结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哦，把这一大段上得很完整。好，那我们来看看啊，经文啊，在七处真心讲完了以后啊，到底佛陀接着他讲什么？那么佛陀接着他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前面是破妄吗？对不对？我们说，哎呀，整个楞严经啊，这个中国的佛教这个经典，这浩瀚如海啊，那根本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啊可以把这经典读完。我们也不希望你把这经典读完，你要找几个重点。如果你真是有心啊，想要修行，想要学佛啊，几部大经，如果你这辈子有这个善根跟善缘，能够把它念完，你了不起。而且我真的恭喜你，这个是累世累劫修来的。这个三部大经啊，一个是叫做佛教的经中之王，大家大概也都听过《华严经》，佛陀啊成佛以后第一部讲的经文，就他在入定还没出定啊，第一部讲的经文就是《华严经》。好，那《华严经》太长了，那《华严经》呢是讲给谁听的呢？是讲给登地的菩萨。哦，你知道菩萨果位有这个几十个果位。是最后那十个登地的菩萨，11位到等觉成佛之前的菩萨听的。所以啊，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大概知道有这个经文也就行了。那如果你今天这一世有这个善根，有哪个法师讲华严经的人去听也很好。那我是没办法，那个登地菩萨听的课，我们这边真没办法。那么另外还有两部经文啊，楞严经跟法华经。所谓啊，楞严啊，是开悟在楞严，成佛在法华。那你就可以知道，这最后那两部大经，你必须要学的就是楞严跟法华经。那么经中之王是华严、楞严跟法华。那么楞严我们现在在讲，法华经会接着楞严经以后继续讲。这两部经是我发愿，我这一世我要把它讲完的啊。那就看同学的进度如何。Carita 他们那个小班进度蛮快的，那个可能一年多，这个楞严经可能就讲完了。那么之后讲法华经啊，法华经是讲佛的世界啊，这个我也正在看啊，就是跟大家预告一下，所以你就知道楞严经啊有多重要。楞严经啊，因为太尊贵了，太重要了，所以我会要求所有的同学啊。真的，我现在对大家要求，就是跟对台北的楞严经的班级要求的一样。他们那一班很精进啊，里面很多很非常用功的同学。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再用这种好像平常来正听一个小时，回去两三个小时，看都不看，然后下次再来听一堂课，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办法进步的。如果是要用只是说，我想听听佛经这种心情的话，那。其实不见得要上楞严经的课，你们可以去选。我以后搞不好会开一两堂什么阿弥陀经啊，或者是六祖坛经啊，也很棒的经哦。那个也是很棒的经哦，是比较能混的啊，比较很容易就听得懂，然后很开心能够混的。但是不是楞严经，所以你一定要把心态啊先调整好啊。那楞严经啊，这个你花了时间啊，它会让你把你很多原来的一些 不切实际或者是虚妄的知见啊给改变掉。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当你这些虚妄啊不对的知见改掉的时候啊，你的人生能够活得更轻松，这个很重要。因为修佛其实就是自在嘛。那么有一些人的志向比较大哦，说哎呀，我以后希望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我想往生，我想到西方净土，我不想在这里再待着了。哇，那很棒。其实这是我开这个佛这些经文的课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我希望能够 convert 所有的同学，最后 end of the day， 我都知道其实五浊恶世三界六道是很吓人的，我希望不要再回来了。因为你第一步一定要有出离的心，你才有可能这一路走过来是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而且不会浪费时间。那如果你只是说哎呀，我这个人生过得很开心，那我也想多让我的心灵上面比较充实一点，但我觉得人生非常的美好，那么你就不是来学楞严经、哦、你要去学一些人天秤、别的经文也很好。那楞严经对你来讲太辛苦了，太难了，不需要做这个投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定位啊定好。那今天呢、啊、其实佛陀从头到尾整部楞严经他就重复的反复的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在六道留恋在六道轮回里面。我这一次这个疫情我感触很深啊。这个你知道当这种疾病来的时候啊，跟你有没有钱啊，跟你有没有钱有没有事也没什么关系，那病来了他就来了、啊、找上你也就找上你了。你看伊朗多少大官也就全部挂。所以这个东西啊你再去想想看，因为现在人是地球啊暖化会开始出来很多的疾病，是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人类的生活环境会越来越糟，以后 I bet you 水源会发生污染。我们如果再来投胎，我们如果晚年还没碰到的话，是 very lucky。 如果你再来人世间投胎，你会面临一个问题，这边的空气开始不太能呼吸了，会有很多的病毒，所以你被迫、啊、可能要带一个这个氧气罩火过日子。所以你长得再美啊，你长得再有，你生得再有钱，你脸上都得挂一个氧气罩，然后水可能开始不能随便喝，因为喝了会挂掉，要很小心的喝水，会生活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之中。这是我要告，真的是要提醒大家的，我不是在危言耸听，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就去想啊，几百年前那些皇帝啊，他们过的生活不见得比我们好、欸、他那没有热水也没地暖，然后这个也没有冷气啊，其实他们有点辛苦的，他只是靠很多的人力来帮助他。我要讲的是说，几百年前当所有人类的共业是面临这样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即使你是皇帝你也就是这么着了，那他吃的食物绝对没我们好吃、哦、那我也要讲就是说再过个100年可能200年，你自己去想，这非常有可能吧，一两百年好长啊，你知不知道多少事情会发生？那个时候的生态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全球暖化以及其他的疾病发生，那时候的生活环境非常糟糕，你真的不想再投胎到那个时候。那时候你再有钱都没用，长得再漂亮都没用，就变成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的共业，大家就必须戴着氧气，就是防毒面具或氧气罩，或者说你出外你就得怎么样才能出门，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趁现在大家刚好有这个福报，刚好有这个机缘，要发这个心愿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啊，希望能够出离这里。我今天有这个机缘，这个善缘，听到了楞严经，我就相信他吧，照着他的去做，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哦。那我们看看佛陀他说什么。佛陀啊，因为阿难啊，很这个就很 shame of himself, right? 就是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被摩登伽女这样搞啊？那佛呢又跟他开示啊，就说这个所有哦，不是，我应该其实不是从二丈所禅，应该是从前面，对不起啊、哦，那个二丈所禅是上一堂其他班级所讲的，一切应该是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种种颠倒，恶种。自然如恶差距。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啊，这佛陀要开始开示了嘛，那么他就从门面放光，记不记得 尔时世尊从门面放光，就是在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的前面的那一句。那个时候啊，那个佛陀啊就门面放光，六根门面放光。我记得啊，楞严经如果大家还有一点点的印象，一开头啊讲楞严经的时候，佛陀曾经放过光，有没有印象？我现在也没在看经文啊，我就是凭着我的记忆力，我记得那个时候啊，阿难不是在摩登伽女家里面快要完蛋了吗？那么佛啊，记不记得就这个起了楞严神咒啊，就让这个文殊菩萨带着这个咒啊，就要去救阿难。那个时候啊，佛陀曾经第一次放光，那个时候是怎么放光呢？他是头顶放光，大家还有没有一点点的印象？他头顶放光了，伸出一个莲花，那么在莲花上面又有一个佛像，啊，那个佛像啊是盘腿而坐，那盘腿而坐啊就有了这个佛咒，那么楞严大咒就拿了这个咒语啊去救阿难，啊，那是第一次放光。头顶放光是什么意思？头顶放光啊，就是说代表这个是。头顶是我们最尊贵的地方嘛，佛，而且是佛顶哦，佛顶上面又出现了一尊佛像，那是尊贵中的尊贵，表示这一个楞严经有多么的尊贵，多么的稀有，哦，这是经中之王啊，王中之王，所以第一次他在开讲楞严经的时候就开始放光了，带着这个神咒去救阿难，所以就让你知道说这一个是所有修行的密因。是你成就的大法，不可小觑。所以我们在学楞严经的时候，真的要用一个特别殊胜的心态，不能跟我们平常在，当然所有的经典，你说这个法，我们不是说不要有分别心吗？是吧？那个世间一切物平等，法也平等，为什么要特别尊贵？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平等啊，我有讲过，并不是说你要在境上面求平等，是你的心态上面要求平等。高的人就是高，矮的人就是矮，不是说高的人把它切一半跟矮的人一样高，不是，是说你的心啊，要对着不管的高矮胖瘦美丑形形色色的娑婆世界各式各样，你要有一个平等的心，你要有一个平等的心，要有一个平等的爱心。不要仇视，不要去以牙还牙，因为我最近也已经陆续都复课了，很多同学都说，哎呀，这个怎么样啊，什么这个疫情啊，尤其是疫情，你也可以看出各个国家互相抹黑嘛，互相攻击啊，没有一个说老，说实话，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啊，那其实都是怨恨嘛。就是平常那个地方对我怎么样不好，我现在要夹怨报复，希望对方能击倒对方。事实上我相信到最后呢，就是这整个疫情呢，全世界跑一周，所有人都重伤，但没有一个会倒，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看出每一个人啊，当遇事练心啊，我们说当你碰到这些狗屁高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一个真正的修养。真正的修养在这个时候能够出来啊，那其实楞严经啊，怎么讲到这边来？那我们要讲说楞严经，因为实在是开悟大法，你必须用一个非常谨慎小心、那个非常恭敬的心去读，你才有办法读得懂，因为太难了。你不能以念一个普通经文，地藏经啊、阿弥陀经啊，哦，什么普门品啊，你不能用同样的心态去念这部经，没办法，那你没办法完成。哦，就是大概提醒。那么，所以一开始啊，我要讲说他那个头啊，佛顶放光啊，为什么？因为这部经文太尊贵了，太殊胜，太稀有了。那么到了第二次，他要开示了，真正的要开始给你讲道理了，讲真相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地方放光？第二次啊，是从你的门，是从佛的门面放光。他说：“尔时世尊。”如果大家有 download 那个有经文在手上，或者有 download 我给你们的那个法师的书，你就往前翻两页吧，就是前面的，就是刚刚的前面的那一段。尔时世尊从其门面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 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成听。这个时候啊，佛啊是门面放光，我们六根，我们说楞严经啊是要去妄显真吗？对不对？是不是要去识？那个识是不是我们六识心啊？眼识、耳识、鼻识那个识？我们说过啊，识就是虚妄的，我们要去掉那个识啊，显根性。所以我们的六根啊，其实聚在门头，门头放光，其实就是要去妄显真，就是能够加持所有与会大众，能够让你有那么一个机会。哇，在佛陀的加持之下，你有机会把你自己的所有的虚妄不实的这些妄见能够去除，有机会能够证悟，有机会能够听到真正的实相，真正的大法。而且我们说啊，有小乘、中乘、大乘。大乘啊，菩萨道也有全教菩萨，就一般的那个没有开悟的菩萨，他也行中道啊，他也行六度啊，他也这个观空啊，就是他也是空有两边都不着，行六度啊，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我们这一边啊，六根震动，门面放光，这个要讲的是一乘大法。就是说什么是一乘大法？那是大乘佛教上乘 最上等的。我在讲心法，真正告诉你实相。所以不是前面说哎呀，只要空有两边都不着就可以，因为空有两边都不着，在金刚经里面我们讲过不够啊，要空有两边都不着的那个执着也要放下才行啊。所有的念头都要止息啊，所有的念头都要止息，不再躁动，不再妄动，如如不动，万法要一如，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而不是二，这是我们所讲的一乘法门。这个是我们楞严经所讲的这个如如不动的这个大定的境界，它要带领的我们是到真正的实相，不是小乘，也不是中乘，也不是大乘前面的全教菩萨，是一乘，真正的一如一真法界。所以这时候他放光啊，放光，那所有的佛啊，所有的全世界全部变成一界。为什么？其实这全世界本来就是以我们如来藏，我们的心念所变现出来的，本来就是一体一界，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啊。以后的经文全部都会讲我们如何从原本清净光明的如来藏佛性，人人具足，本来都是那个状况，你我他所有的人都是从那个状况，如何一念不绝而产生的污染，从一精明，什么叫一精明？就是我原来的真如心根本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色身，没有都叫做这个见闻嗅尝觉知，根本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所有的功能就是那一个功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也没有任何一个功能它是没有的，是因为后来我们起妄念了，分别了，所以所有的功能分开了，哇，变成这个见啊就依附在眼睛上面，只能从眼睛看东西啊，这个听啊就依附在耳朵上面，只能从耳朵上面听声音，以前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啊，原来啊也没有各个的国界，也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所有的东西就是一界，就是那一真法界，就是那真如心，回到那状态多好。为什么想要在人世间娑婆世界里面继续混？不对的。所以他要 带我们回到那个一真法界。所以你去看啊，所有的世界合成一界，所有的诸大菩萨接住本国，他为什么接住本国？他都在他原来的那个佛地，他原来的那个清净地听啊，他不用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所有的人啊都在听佛讲述讲大法。好了，那这边来了，我讲一个好重要的概念啊，这一小段，其实这一小段大概可瑞塔他们那班，我想就是从也不是一小段啦，大概就中间这一段，从这边一直到十番显见之前，我们大概上了一两个月有吧，就是不停的讲不停的讲，一直重复讲同样的东西，讲到后来所有人全懂了，真的开始有人说不想听了啊，说太棒了， 那就真的可以往前走了。所以他们后来就那个大班啊，还不是可瑞塔的小班，就开始讲这个十番显见。那我很开心啊，他们到后来学得很通透，很棒。那么当然就是因为他们那班上了课，我就会知道说我中间必须加哪一些辅助教材进来，让你能真懂。所以我这个楞严经啊，第一个 milestone 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十番显见啊，也不是很长的这一段。每一个人来上课人，我一定要你听懂。如果你后来不行的话，你十番显见是进不去的。那我会尽量，我应该有信心，经过 Carita 他们那边测验那个实验，我相信应该都听得懂。但是你必须要用功，你要跟着上课脚步，然后回去要做一些复习啊。那你这个楞严经已经没有白念了。好，佛啊，告诉阿难啊，他说啊，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两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家传，诵经成劫终不能得。这一段的文字不难哦，这一段文字不难，但是呢，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概念，文字大概都听得懂。这边文字反而不是障碍啊，那个《楞严经》很多地方文字是障碍，这一段不是，但这一段好重要。为什么好重要？我们来讲讲啊，他告诉你，他说啊，这重点来了，他说所有的众生无始以来，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或者甚至不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当初那一念心？说不忘初心啊，为什么你没办法回到当初那一念清净的如来藏，那真如本性为什么回不去？为什么连菩萨都回不去？为什么？他告诉你，因为你种种颠倒，你颠倒了，颠倒什么？真的你把它当成假的，应该是这样讲吧，虚妄的东西你把它当成真实的。虚妄是什么？只要你看得见摸不着你以为存在的东西，哎，我跟你讲它就是虚妄的。我们人呢、啊，就是把虚妄的当成真的了，然后把真正存在的东西呢，也不是当成虚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你不是光看不到摸不着找不到它在哪，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东西存在。这个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无始以来最大的颠倒，让我们真是痛苦不堪，痛苦不堪。我们到后面都会讲啊，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这个东西有意思。什么叫做恶叉聚啊？恶叉聚啊，或者恶叉啊，其实是这个应该其实它的这个果实叫恶叉。恶叉是什么？恶叉是印度的一个果实，它有这个叫做 一地三果。它这个果实很有意思，它就是三颗果子连在一起，一长出来就是三个粒，有一个地果地嘛，哦地，但是呢它会生出三个果子，这三个果子呢就代表我们之前一直有在讲三系六珠里面的惑业苦。记不记得惑业苦？大家一定有听过，原来是如来藏啊，一念不觉，对吧？一念不觉之后是不是就生迷惑了？惑啊，迷惑之后啊，你迷惑呢，你就不会只是迷惑，你啊一定会顺着这个叫做怎么讲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你这个无明的这个流啊，这个无明之流啊，你就会从迷惑你就一定会造业，因为你知见不对嘛，你想错事情了，脑袋不清楚，你就一定会做错事情嘛。脑袋不清楚没有造业，脑袋不清楚只是自己脑袋不清楚，没有干别人什么事情，也没有造什么业。但是问题是脑袋不清楚以后啊，你就会做些奇怪的事情，做些愚蠢的事情，做一些伤害众生别人的事情，这个时候就造业了。那造业之后就糟糕了，为什么？造业之后啊，你就一定会常受果报啊，对吧？你造了业，那就有果报嘛，对不对？有因，你种了因， 就一定有果。所以啊，我们整个真如本性如来藏转到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混的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祸转业转苦，那个苦就是果啊，苦果。善业是善果，恶业是恶果。但是我们上次有讲过，不管你是尝善果还是尝恶果，你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啊。只要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你就逃不过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五蕴炽盛。而且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是半点不由人，万般皆随意。如果你不修行的情况，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回事。大家可能在 往日啊，我们这一班大家的这个经济环境都非常的好，那么吃喝玩乐享用不尽，可是这个有点问题啊，你并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过同样的日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待会要把一个法师讲了，我觉得讲的很棒的一个复述给大家听啊。我们先讲完恶叉句啊，恶叉句你有了祸，你就一定造业，除非你是这个修行功力很高，你有祸不造业，那是菩萨等级的。有祸就造业，造业就一定尝苦果，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就是苦啊，就是无常，你没有办法讲。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人生的 prime time 啊，年轻的时候还要打拼，还要这个带小孩，可能有的人还要伺候公婆。现在呢，这个钱也有了啊，小孩长大了，那么这个反正这个自己都可以过上自己惬意的生活，那么可能公婆也有，可能也不太管他们了，或者是也管不了我们了。好，那这个先生反正怎么样，要管就管，不管拉倒，反正自己一个人过得很自在。很多朋友我都要到五六十岁五十几岁开始都是这个样子，自己有些女生就是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啊，你并不知道这个日子还能够过多久，因为我们现在在人生的 prime time， 你还没有去经过。真的，大部分我们这边大部分的人，我是经过了无数次了。那其他的朋友，就另外一班的同学，真的最近也是陆陆续续发生很多事情啊，真的被无常给吓到了。这个无常很吓人的，这个是苦很大的一个原因啊。苦不见得啊，我先跟大家讲，苦不见得是穷哦，穷不见得苦哦。你把一个住在贫民窟，他从小就生在贫民窟，他长在贫民窟，他死在贫民窟的人，他不见得觉得苦。真正的苦是你把一个原来吃香喝辣的人忽然破产到贫民窟，那是苦，那个是苦。你把一个原来这个德高望重、受万人拥戴的人一下打入地狱，每个人不要对他打如过街老鼠。那个是苦，这个是什么意思？无常，有的之后你失去了，那个才叫苦。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没经历这些东西，但我跟大家讲，我就一直要在每一个课堂、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呼吁大家，诸位，你的青春将会逝去。我跟你讲，这是没有办法的。你打再多的玻尿酸，拉再多的皮，最后终会失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你的钱财虽然够用，但你终有一天多少钱你都用不了。然后我们的旁边的好朋友跟亲人会一一的离开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最后会等到我们的离去。那我们的离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你没有修行，你没有为自己死亡的那一刻做好准备，其实死亡是 pretty scary 的。所以我会在这几堂的课同时参加加入，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会受用的，就是你如何准备在我们活得很开心的时候，如何改变我们的心念，然后等到我们将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不讲其他亲人，我们讲我们自己，你会如何将自己准备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等到那天来临的时候，你会非常感谢我介绍了你这个好善知识。那个有人还是需要 mute， 我有听到后面的那个杂音啊，所以这几堂课我会把趁这次大家现在都那个比较可以电话上课很安静的时候，会慢慢把这个很重要的讯息传给大家啊。好了，那有恶叉句，所以人生就是什么祸业苦，所以他说啊，因为种种佛说啊，种种颠倒， 那么业跟种，业种自然，就是你颠倒之后，这个颠倒就是迷，就是惑，然后呢，那个业种就会造业啦，业种很自然你就造业了，一定造业。之后啊，造业不用讲，就果报，所以如恶差聚，就像印度的那个恶差那个果实，惑业苦三个果实一定绑在一起。如果你不修行，就是这么回事。而且呼吁大家，我们包括我自己，非常有可能都是我们累世累劫以来啊投胎最好的一次。你别真以为你每一世都像这一世这个样子吃香喝辣，真的不是。我也不是，我以前前世可能做过各种三恶道，这都有可能。前世这一世啊，好不容易修了一个人的身体，你就一定要善加把握。你别以为你每一次都能够投胎都像这一次这个样子，不一定的，很大的机会 99% of the time 这个 chance 你下一次投胎是比这一次糟的。因为你去想一想，包括我自己哦，包括我自己，我是之前有很深的醒悟，我才会在这边讲楞严经，我才会这边无常的讲各种的佛经给大家听，只要有人听我就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这辈子从出生开始我就吃香喝辣，我一直吃香喝辣，我过得比我朋友都在物质生活层面都好很多的情况。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我回想我，因为我后来有师父嘛，我有上师，后来他跟我讲了很多佛法之后，我开始去省思这个问题。哇塞，真的耶！我说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做什么好事呢？能让我能够继续下一辈子过这一辈子同样的福报？我没做好事啊！我这一辈子的好事，我这一辈子能过这么爽，应该是我上一辈子做了很多的好事，我要感谢我自己。那我上辈子到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但肯定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我这一辈子善业成佛，走了好开心。那我下一辈子就要背上我这一辈子干的好事啦。我一回顾啊，不得了，我啥事也没干，我真的没干过好事，我钱也没捐，我就说我修跟着我的上师 接近佛法之前，我回想，哇塞，我捐的那些钱真的少得可怜，真的就是可能是那种一百万，你有一百万肯捐一百块的那种概念，那是很糟的事情哎。你有一百万放在银行都用不到哦，你就只拿一百块去给那些吃饭吃不到饭、没办法上学、没有办法活下去、没钱看病的人，这是什么概念？我想你们大概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以前的我，我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哇，我心里一想一惊，这太吓人了。那怎么办？我得想个办法，做一些善事啊，能够保持我的福报。至少我想，这是我一开始初修行的心态。我想要保持我的福报，我希望我至少我的晚年不要比我的早年糟。哦，所以我已经开始做很多的事情。那么你要够啊。你要再去想一想，每个人都一样，包括我自己。你每天在吃喝玩乐花钱的当儿，你要去想一下你花了多少福报。你真的就算你不想说初六道轮回，你要有所住而行布施、哦、我们不先不讲无所住而行布施，那太高调了。那个金刚经教我们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哎，都别讲那个了，我们讲一些比较低调的。你有所住好了，有所住而行布施，你要不要先算一下你花出去的福报有没有赚进来？你到底福报福德宫里面还剩多少？你在出去玩乐买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想想你今天有没有行善。你好歹支出跟收入你要收支平衡、啊、那才能够勉强、哦、让你这一辈子的下半辈子老年的时候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哦。因为你知道以前的人的生命是比较短的，所以你上辈子的福报用到现在五六十岁差不多咯，四五十岁已经差不多咯，下半场不见得是上半场的光景啊，这个是真正的状态。我要提醒你们，让你们去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一定在你吃喝玩乐当的这同时，你要去行善，你要做足够的善事。你不要为别人，你都为自己吧。我们就说是在因有所住而行布施的情况之下，你得去做，这是第一点。 好了，再来，他说啊，佛说啊，诸修行人啊，没有办法得成无上菩提。什么是无上菩提？就是我们所说的，哎呀，你没有办法成佛，你没有办法大觉。你看我们刚刚讲的根本跟大觉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让我们的下半辈子能够持盈 保泰，是不是？那个叫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而已啊，还不讲下半，不讲下辈子了，我们现在只讲下半辈子啊，下半辈子。好了，他说哦，佛说诸修行人如果没有办法真的大觉或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一念心啊，那个真如本性啊，他说啊，而修成什么各种不同的有声闻啊，就是我们讲的小乘，有圆觉，有这中乘，还有外道，外道就是佛家所讲的，可能外道就是一些这个邪道了哦，一些非常不对的知见，但他们也在修行哦。还有呢，诸天，诸天是什么？就是天人，还有成魔了，魔王，还有魔王的眷属，就是不知道两种根本，哪两种根本？他现在就要告诉你，在我们的眼前有两条道，一条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明了的道，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混的道，有一个根本，它能够只要你抓的那根本，你就保证你可以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受苦受难、哦、就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有可能是我们每一次累世累劫投胎里面最棒的那一次，之后每况愈下，只要你抓住你的世心，就是你的第六意识，你的脑子，这些我们等会全部都会细讲，先讲大概。只要啊，你继续用你的攀缘心，用你的第六心识，继续的在这里过你这个人生该，你觉得一个人该做的事情，或一个人生该过的日子，你就肯定继续下辈子还会回来，不见得做人，有可能是三恶道，有可能是蟑螂蚂蚁，各种都可能，动物也有可能做非洲的人，也有可能做这次困在疫区的人。因为我们再来投，下次再来投胎的时候，全世界可能都是疫区了，啊，躲哪都一样，绝对不会是中国不行到台湾，台湾不行到美国，刚到最后都一样，世界跑一圈。现在是很好，世界是轮着跑一圈，下一辈子是世界同时跑一圈，那有多吓人？所以他告诉你，我们继续照我们现在生活过日子，你就我们呢、啊、都一样，下辈子继续来。那另外一条路，他说如果你愿意改变，他希望你改变，然后你也愿意改变，他就教导你如何改变，会有另外一条路，那一条路呢是涅槃成佛的路的根本，他让你永远离开五浊恶世，永永远远的离苦得乐，永远的自在，你愿不愿意走那一条路？如果你愿意，他也告诉你这条路要怎么。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根本连这两条路在前面都不知道这怎么走法，所以错乱修行，因为没搞清楚，所以乱修乱学乱搞。那么他说啊，我们现在状态啊，那佛怎么形容啊？他说犹如啊，煮沙，你想要煮一个美好吃的白米饭啊，煮一顿佳食，一餐大餐，美味大餐，但是呢，你把沙放在那个碗里面，锅子里面，请问你如何煮成白米饭啊？你怎么煮成佳肴啊？这是不可能的嘛。他说因为我们现在知见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累经累世成劫啊，这个是生生世世都不能处理，他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哦，那好啦，那这个地方啊，我都说文字不难，但是啊，有一个东西很难，我们现在啊，就把这个也不能讲很难，但是有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天上课可能会多上十分钟，又好久没上课，然后刚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不然我们就现在打住，要不然就再多上二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应该也够了。我们现在把五蕴的那一张纸拿出来，给你们一分钟准备一下。五蕴的那一张纸啊，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一张纸啊，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 内容啊是很有关系的。什么叫做两种根本的其中第一种，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就是这边你看到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想。我们是凡人啊，凡夫俗子，我们这些人都算是没有修行的人啊，就是真的就是哎呀，听佛也是好玩听一下，没什么人真正在修行的啊。包括我自己啊，之前也是在玩票啊，可能这一两年真的开始真的是比较真的有在修了，前面也是玩票啊。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想，就是你我啊，我们所有的人就用着我们这个脑袋，就是我们的脑子，每天就靠着我们的脑子啊，在这里分别，在这里思考，在这里这个做很多的判断啊，这个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说第一种根本呢、啊，大家都好清楚，都不需要讲太多，那个每个人都累世累劫啊，都是在用这个意识心啊，在过日子啊。那现在就讲啊，到底这整个我们到底啊，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啊，到底在这个整个修行啊，或在这整个佛法它的这个 view 里面，我们到底是怎么定位的？所以先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地方其实蛮重要的啊。你去想啊，我们这一群人啊，很有福报啊，也可能也有其他的人非常的悲惨。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一世啊所过的日子啊，其实就是在享用或者是在经历啊，就是也不要不见你要讲享用这个享，不见得一定是享受，不见得是好，就是啊，你就在承受你前面累世累劫所造的业成熟的果报。你去想这个事情，果报成熟了，所以我们这一世啊就在这个享用好的果报或者是不好的果报。其实啊，我们就这个享用我们的果报啊，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本来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自然法则嘛。你有了祸就造了业，业呢有一些的果成熟了，你现在就在经历这些果报，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本来这都是 OK 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执着。什么叫执着？就是对于好的东西我非要不可，对于不好的东西我要想办法把它给弄掉。问题其实就出在这，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境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色身还有整个生活的这个境，我们太执着了，我们太投入了，太执着了，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平常心来看待我们这周遭的一切啊。好胜的要争个你死我活啊，反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都有一些非常执着的，有些人执着钱，有些人执着名，有一些人是执着各种不同的东西，也有色。这个所有人世间的东西啊，都有我们放不下的东西。那没有办法，就是你我们会执着，或者对某一些人特别讨厌，没有办法放下那个仇恨或嗔恨心，没办法。所以这个地方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平常心去面对我们的境遇，所以接着我们就造更多的业。那个业呢又进入了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等会都会把这五蕴再讲一次啊，我想大家也都忘了差不多，我们这次会讲得更深入，让你更有体会啊。好了，那个业啊，你因为执着嘛，你就继续抓着那个，你就抓住那个境遇，你要做更多的事情，你要掌控你的人生，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想要无穷无尽的掌控我们的人生，殊不知啊，那人生不是用掌，是没有，不是用你执着的心就可以掌控的。人生能不能改变是可以改变的，可是人生改变的方法真的是只能用修行的办法去改变，趋吉避凶。你如果想要用我们原本的那个为人啊，人啊，人道的方，用做人的这个道理啊，来掌控你的人生的话，你只是会造更多的业，或者是用强迫性的方法把未来有的福报先用了，之后你就会配更多的代价。这没办法，这就是一个人生它运作的过程。所以第一个，它其实先告诉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面滚不出来，就是因为你想要掌控，你想要执着，但是你掌控的方法没有用到 对的方法，你用错的方法，结果造成你的人生完全的失控。好啦，那有一部分的人啊，就让你现在让你非常深刻的了解什么叫做中乘，什么叫做凡人，什么叫做小乘，什么叫做中乘，什么叫大乘。你把这个地方搞懂了，你非常清楚你以后的路要怎么走。那现在有一群人，他觉得人生真的是苦，而且他是由苦来观呢，因为他经过太多的无常了，他很痛苦。有人意识到了无常，有人也意识到了人生真的很苦，所以啊，他就知道说这个人生即苦啊，苦即无常啊。这一群人他说，我一定要把苦给断，我要处理，我不想再回到这五浊恶世，人生真的是很苦。我不管其他的张大妈、王大婶、什么李大伯的这个我的这个三舅妈、二舅舅，或者我的爸爸妈妈、小孩、亲戚朋友，我不管他们怎么样，我只管我自己，我就是太痛恨，而且憎恨啊，这个六道轮回，我不要再回来了。所以啊，我要观苦，我就是每天啊去观着人生很苦。人生很苦，很无常，真的是很无常，所以我要知道，我知道这些东西啊，我要把它给放掉，所以我就观苦，观空，我从苦集灭道着手。这个苦集灭道叫四圣谛，大家学过心经应该都有那么一点印象，可能也都忘得差不多，但是应该还记得有这么苦集灭道在。所以啊，他说啊，我这个苦是什么？是苦的果嘛，对吧？集是什么？集的是苦的因啊。我就从苦集开始下手啊，我现在就尝苦果，所以我要去观苦的因，我要把苦的因给灭掉，苦集灭道嘛。那那个道是什么？道就是我修行的道，要把这个苦啊，把它灭掉的这个修行的道。最后那个灭是什么意思呢？灭就是极灭的状态，就是哎呀，这所有六道轮回人世间的苦被我给灭了，所以到了这个涅槃呢，这个涅槃不是我们大乘佛家所讲的大涅槃呢，是小乘说我只要离开六道轮回我就涅槃了啊，是这样子的，苦极灭道，这个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小乘人，小乘人就是声闻。声是声音的声，闻是听闻的闻，就是他听佛啊说法，说苦集灭道，所以他去观苦，去观空，他最后能够出离，这是我们所讲的小乘人。但小乘人其实佛跟他讲说，哎呀，这样不行，我啊，因为之前你们是凡夫啊，我先希望 encourage 你啊，把你从六道轮回里面拉出来，就先跟你讲啊，你要先出离。但是你不能把出离啊只出六道轮回当成唯一目标，但那群小乘人就变成出离六道轮回变唯一目标，那佛说这样不行的啦，这个是声闻啊，所以他说小乘你们要回小向大，要回避这个小乘，要向大乘，你们要真正的再往前修啊，继续往前修才行啊。所以这一群人是声闻，他们是什么状态？像我们是凡夫啊，我们是执着在这个有，执着在人世间，执着在六道轮回，你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就是希望把自己继续送往六道轮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注定让自己回六道轮回，所以我们是执着于六道轮回。那小乘人那群人呢，他是想断灭六道轮回，就是我死都不要再回来了，我实在太痛恨了啊，我们这群人是在那失火的 KTV 里面唱歌跳舞高兴得不得了，死都不肯出这 KTV， 就是外面的人跟你讲 KTV 失火了，失火了，赶快逃啊，我说我不干，我就觉得好，那个失火了我都要唱下去，太开心了。那这一群阿罗汉，这一群小乘阿罗汉，他是发现六道轮回失火真的是已经痛苦不堪，他就冲到了外面的草原，这些比喻以前通通都讲过，他冲到了外面的草原，哎呀，他觉得开心透了，真的是这个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憎恨那六道轮回，他憎恨那失火的 KTV， 他再也不要回去，里面有再多人在受苦受难他也不要回去，关他什么事情，不关他的事情，他就安住在他的草原之上，他就安住在他 的偏空之中，这个空啊，他所证的阿罗汉所证的这个空性，不是佛陀的那个真空。真空绝对没有任何的限制，阿罗汉这个空是有限制的，所以它是断灭轮回，我们是执着轮回，凡夫是执着轮回，阿罗汉呢是断灭轮回，而且呢憎恨轮回，觉得人生苦得不得了，这是阿罗汉啊，这个是一条路，但绝对不建议你走，因为阿罗汉他们走了之后呢，出了六道轮回呢。还是一样，到时候如果你们有兴趣，还可以跟你们细讲。他也是到了一些佛的世界里面，最后通通要重修，也是要回到大乘重修，根本没办法。而且他就是会在那个状态里面呢，可能浪费好多好多好多两万大劫、四万大劫的时间，很可惜啊。那再来呢是圆觉，圆觉是什么？中乘。哎，那听起来肯定是比这个小乘啊要稍微好一点点嘛。这群中乘呢？也不用跟他讲什么人生很苦什么什么的，他也不管。他呢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很好玩。他呀，他就是不喜欢六道轮回，他就是想要出离。中乘，中乘是修什么？就是修啊。刚刚还有另外一张叫你们带过来的讲义，十二因缘。他知道此有必古有啊，别必此有啊，故彼有；此空故彼空啊。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个东西有啊，那个东西才会有，这个东西没了，那个东西就没了。所以我只要断掉某一些的因缘啊，我就再也不会需要回六道轮回了，这样很好。他们是圆觉，层次稍微高一点。那么他呢比小乘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什么东西像中乘？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本愿经都是中乘。他们呢肯定还是希望出六道轮回地，但是啊，他说有缘的众生啊，我还是可以度的啊、哦，我不会说啥，我啥都啥事情都不管，谁我也不管，我有缘分的人啊，我还是愿意度的啊，但是我自己要出六道轮回，所以他的那个程度啊，比小乘稍微要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是外道？外道就是以后啊，上课在十番显现的时候，你都会学到一些外道。外道呢，就是讲一些这个跟佛教理论完全偏差的。就是说，他说有佛啊，是说不生不灭啊，在佛教真正大乘一乘，我们讲真如心不生不灭啊。这个外道啊，是说哎呀，这个有一个造物主啊，这个会造的全世界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一听说，哎，这不是有点像基督教？他讲的也不光是基督教，他说佛教里面也有说什么大梵天王啊，制造所有的生命啊。其实这对释迦牟尼佛来讲，这些东西都是谬论啊，都是邪知邪见。那么外道以后我们也会学到一点啊，诸天呢就是天人，天人呢就是享乐用啊。你知不知道六道轮回啊，也只有人的身体可以修行。你在三恶道，那都不用讲了，受苦受难来不及，怎么修？不可能，没有机会啊！动物啊，就这个佛家来讲啊，动物啊，动物包括什么？狗啊，那狗啊，都已经还是有点不一样了。狗啊，这个被人养久了，有点人性啊。那个我们在讲的动物，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一般来讲，他们的心识啊，就是我们讲的那第六意识的想，他们是非常混沌的。是非常非常混沌的，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善心，也没有恶心，他其实从来没有害人之心，他也没有这个憎恨啊，他就是生命的本能，生存的本能。一只狮子，他饿了，他就去追逐，就去猎捕，然后他吃饱了，他就躺在那里不动，然后呢，他需要繁衍下一代，所以他们狮子有狮子的这个生活的方法，猴子有猴子的生活方法，大象、蚂蚁。各种动物都有它们，甚至昆虫、蟑螂，各种动物，海里的鱼，天上飞的鸟，都有它们的生存法则。它们就是依据生存法则，你不去惹它，它也不会来搞你。它吃饱了，说老实话，很多人啊，动物从它前面走过去，它也不会去动它。大部分动物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们在猎杀的时候并没有造业，那就是一个生存本能。你叫它不吃，它吃什么？所以。动物啊，三恶道，它也没有办法修行，它也没有办法行善，它就是这么回事了。那么通常到了三恶道以后啊， 都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机缘才能够慢慢的往上修，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原来的其实也很有福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恶业，他就忽然堕到三恶道里面去，然后在里面啊，真的是要受苦受难很久之后啊，把那恶业给消除之后，他才有可能再上来。哦，其实投生人道不容易的。那当然天界就是太开心了，包括阿修罗也不修行，太开心了，哦，没有任何，他也不怎么造业，他就是享乐，他就是在里面享乐，不停的享乐，不停的享乐，想到他福报用完之后呢，那之前有一些恶缘刚好也成熟了，咚就掉下来了。大部分 天道掉下来不见得 直接掉 到人道，很多都直接到三恶道里面去。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六道轮回里面也是无常的，那 也就是无常的。那我们刚刚讲说好啦，天人诸天这边的天人他也是 在享受，那么也是他的第六意识啊，反正总之啊，这个天人没办法修行啊，他就是在享乐。但魔王是什么？魔王还有眷属很多啊，都是那个鬼啊。这个在《楞严经》后面啊，《楞严经》大概有十卷，有十卷，第八卷开始其实很有趣，就讲各种菩萨呀、各种天人啊、地狱啊，我们的人也分成不同很多种啊，动物啊，各种的、啊，在里面的生态环境，那个地方就开始很有趣，很轻松愉快啊。大概比较难的，一共有。我觉得比较难的大概有四到五卷，后面开始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啊、尤其是后面三卷不难。那么魔王、啊、也是很多是鬼啊，最后成魔了。那么也有魔王，后来魔王有一些有被驯服的，被护法驯服的，这很多那个经文后面会讲。那么还有魔王会有眷属，总之呢，这一些没有办法最后明心见性成佛的这一些啊，全部啊。都是因为不知道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两种根本啊，这个两种根本，一个是轮回的根本，一个是成佛的根本，错乱修行，那么所以啊，累世累劫都没有办法成就。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小时十分钟，七十分钟够了，再讲下去怕大家没办法专心了啊。那么我们休息一分钟之后就开始大家发言。那么我先讲一下下一堂课呢，我自己在想啊、哦，我想这个脚步大概每两周上一次吧，好不好？拖太久也不好，那个太近，觉得你们没有时间看书，又嫌说上课太紧了，可能又 complain， 那我们干脆每隔一周上一次，能跟上的同学就上吧，不能跟上的同学如果要坠学辍学也没问题，就跟我讲一声就好了，完全不需要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下一堂上课会把这个五蕴啊告诉大家，想啊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们呢、啊、在往生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往生，那这一堂课就下堂课变得很重要，因为我会告诉大家第八意识啊，这个阿拉耶识里面的业力啊，那个种子怎么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怎么被我们的想啊所影响。那往生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事跟想啊还有行这三方面怎么样的角力跟纠结，那哪一方你在平常修行的时候你要怎么修，让你的想能够巩固，能够打败你的第八世的阿赖耶识，让你的阿赖耶识还没现行之前你就赶紧往生。因为一旦阿赖耶识现行，第六意识模糊之后就完了，没了，没搞头了，结束了，就继续的轮回。所以现在就是要教大家怎么修，把这个理论都懂了之后怎么修，让你能够控制在第六意识。就讲几个啊、哦，还有就是说，第六意识，如果你想往生啊、哦，这些东西都是说想往生的同学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自己第六意识要清醒。所以为什么第六意识很重要，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第六意识它必须在阿拉耶识还没出来之前它就要带着自己，那个你临终只有两条路可选，第一条呢就是随业轮回，这是我们不停的在经过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条路叫做随念往生，那个念是什么，就是我们想的那个念头，你只能我们所有人临终就是这两条路，我们不可能成佛啦、哦、所以成佛那条路我们先不用讲太多， 我们没办法成佛啊，那个，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讨论那条路。成佛是很久以后会成佛，但是第一步先在我们这一辈子翘辫子的时候，要能够先不回六道轮回，能够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也不受苦，在那边是一个非常自在、非常非常棒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境界里面，你继续修，最后成佛。我们希望走的是这一条，所以一定要跟你讲清楚，怎么样能够随念往生，而不是随业去轮回。所以第六意识跟第八意识的角逐到最后很重要，而第七意识也会在这中间，在中间一直搅和，一直搅和，一直搅和。所以下堂课会讲到这前五世啊是怎么样的运作。然后呢，因为这一段绝对不是跟楞严经没关，因为下一段经文啊，这个攀缘心啊什么什么就已经开始在讲，所以我们反而讲了这个之后，你会非常清楚楞严经后面那一段经文，就是紧接着下来这一两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